惨啦，又改名啦，我系大肥啊，咁咧就本身就变咗大肥商圈，咁啊跟住咧就改名大肥直播，咁咧就而家咧就想改闲，因为冇咁多嘢讲，咁但系节目要做啦，咁啊要搵翻啲钱啦，即系暂时巴打台都仲未成型啦，咁巴打台咧我就会喺过年后咧就改做巴打得啦，唔好台咁老土啦。第二咧个节目就叫做。大匪废噏啦，好嘛？因为都系废，讲我啲平时见到嘅嘢啦，生意上有啲我嘅睇法啦，咁多谢 Steven 啦，一个寻晚咧就约咗我，就同我一个北京嘅朋友咧，就佢喺北京翻嚟，咁咧就食咗餐饭，其实咧就喺北角水星街金饭馆。咁佢地头啦，因为佢系佢哋集团旗下一间公司，咁啊贵有贵贵红啦，有发记甜品啦，同佢卖下广告啦，咁因为呢个广告一定要卖嘅，因为佢喺百里仙，即系嗰个惠康啊，部分百佳啊，同埋咧吉之岛咧，佢哋好多啲烧味咧就佢哋交货过去卖嘅，咁人物都够嘅，咁佢咧就。久不久会揾我啦，咁但饮茶都少嘅，见过几次啦，咁好客气嘅，三十几岁嘅后生仔啦，唔似我哋啲老皮老骨。咁我北京个朋友约咗佢，跟住佢问我嚟唔嚟，咁諗住朋友聚一聚啦，咁嗰个金饭馆啊，要咬字清晰啲。咁呢就寻晚呢就食饭咁。咁佢知我最鍾意食烧鹅头鹅颈嗰啲，咁斩咗两个俾我带返屋企，咁我卒之呢就今朝早呢就早餐都唔使食，就食晒啲烧鹅头。咁佢又好客气嘅，咁佢就送个盘菜俾我15人，因为佢本身呢就喺吉之岛呢就做买盘菜。咁呢我哋星期四呢，而家六日星期三，星期四呢佢就5点钟嚟，咁我就出咗个咩啦，出咗嗰个广告啦，喺大飞 Antenna Facebook 嗰度啦，就如果有啲人有兴趣嚟食饭嘅，咁多谢阿 Steven 先啦，咁大家一齐食盘菜啦，咁金沙呢就差唔多卖晒落$8两盒，咁帮啲朋友散咗货啦，咁自己又剩返多少我嚟送礼啦，咁我哋都系想做呢啲嘅，咁做一个台平台啦，咁俾大家喺度交流啦。咁寻日倾偈，喂，真系废噏，唔系废噏添。你而家喺度啊，用个废讲嘢，咁你做节目啲讲埋啲咁闲话，开场白啫。因为咧，其实近期咧，我想做一啲我对广东省大湾区嘅睇法嘅。因为最近咧，即系最新报道啦，广东省咧嘅 GDP 超越咗成个俄罗斯噶啦。咁呢就88,000亿嘅 GDP。唔好意思，有乜啖水。咁呢就想讲一讲啦。因为大湾区呢炒到热烘烘啦。咁而因为呢轮呢就想返大陆。有啲嘢搞，因为呢做地盘呢未来呢几年嘅合同呢基本上都7788㗎啦。咁用咗几个月时间呢都做好咗，咁我諗住3-4月多啲呢就会好似以前咁就长住一轮大陆囉。所以我希望呢我能够做网台呢，而家搵緊人呢判节目做啊。咁有个傾緊，咁呢剛才食饭呢我就同阿 Albert 又傾緊，想揾一班人，佢有制作经验嘅，佢判节目做。咁呢制作费我哋出，主持费我哋出。咁呢希望做一啲有质素嘅节目。咁亦都同 Albert 倾过，咁知 Albert 有冇兴趣啦，咁因为佢之前同我提过嘅。咁呢而家佢过咗年后佢自己有啲嘢搞啦，咁希望佢又諗一諗啦。咁我哋嘅制作费都 OK 嘅。即系以网台界计啦，咁有多人话，而家你哋做巴打台又唔讲政治又唔讲性，系咪收咗大陆佬钱啊？或者咧，好似 你大肥咁而家又话要返大陆做生意啊，你乜乜乜乜啊，你要肯定啦，收咗大陆佬钱啊，唔系边有咁多钱真係做呢啲嘢。其实钱唔多嘅。做网台蚀係因为如果你纯靠 view 数呢，你就 high 紧都唔系 high 紧嘅。如果一部手机一部就咁摆上 YouTube, 开个 account, 批咗其实都唔使蚀几多少，一个人做。但是你要做一个台呢，要租地方呢，有一个录音室，又要有推咪呢，咁就蚀得比较多啲，就会蚀啦。咁但都唔一定。咁好似我做咗咁耐啦，两个台孭咗上身，咁最近其实清闲啲啦。咁因为呢就星期二得到嗰边呢，咁Tony Choi呢就想做多啲经济同埋时事嘅环节。咁我呢就始终都系唔系一个经济人，系一个生意人，但我唔系一个经济人，即系我唔会成日留意股票啊，升几多啊，或者Bitcoin 啊，楼市啊呢啲，我有少少资讯，但系你要我讲，我仲讲唔到啊，讲唔到。譬如睇个趋势啦，咁好似深圳啊、中山楼价咁呢啲，我当然有啲认识啊，有啲朋友讲啦，咁Tony Choi 呢就想做好啲，咁因为我自己呢，如果呢我做就冇佢不如佢，咁所以近期呢佢就好努力咁不停咁出緊节目。咁我呢就想将自己嘅精力呢集返喺本行，咁巴打台呢就想外判啲节目出去，咁我希望喺8月5号之前呢就啱啱好巴打台成立一周年，我呢就想可以交低盘嘢，但我又唔会唔做，你唔做咪得囉，唔係。点解呢？因为都系要为咗另外一个生意做宣传啦，因为而家我哋最主要呢就做健康食品啦，好多人都知啦，做洗头水啦。咁呢我哋可能5月1号呢我就组紧团就去韩国。咁呢而家呢有七八个人会跟我去㗎喇。咁点解会去韩国呢？因为呢当时呢係首尔韩国最大嘅中小微企呢有个展览喺嗰度。咁我唔係参展，我係呢有个朋友介绍，网友介绍嘅朋友啦。咁呢原来呢佢呢就做韩国吹顶嘅。咁呢喺上海、北京呢佢都有点。广州都有点，咁呢就喺今上年啦，圣诞节前啦，咁同佢傾好咗，咁佢呢就邀请我呢就喺5月1号就过去嗰度呢，佢当地有啲政府部门嘅人啦，关于工商贸易嘅嘢可以呢同我哋即时解决到啊，即时解答到啊。咁呢而喺呢段时间呢我就认识咗有啲韩国产品呢，我觉得可以做嘅，同埋可以做自己嘅牌子，即係贴牌啦叫做。咁呢就倾开呢，咁就有班网友啦，佢哋最主要做制衣嘅，咁而家制衣可能式微啲啦，咁佢就想跟我过去睇下，咁睇有冇商机啦，咁5月1号呢就至5月4号，咁我諗住过咗农历年后就订机票啦，订酒店。咁而呢位韩国好英俊嘅哥哥呢，欧巴呢就佢係识讲普通话嘅，咁勉强沟通到啦，又识汉字嘅。咁去睇一睇睇有冇机会呢带一啲韩国嘅产品返嚟香港。係做自家牌子嘅咁。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呢就因为寻日见到 Steven, 咁呢佢都好支持我嘅，咁都多谢佢先啦，咁听日请食盘菜啦。咁呢就星期四请食盘菜，因为我今日录呢应该星期四出街，即係听日晏昼出街啦。咁倾开交流緊啦寻晚。咁因为个朋友呢就喺北京返嚟。咁佢北京呢因为低端，即係高端项目就低端人口。咁呢搞到一锅粥。咁呢就一夜之间呢就结束咗三间铺头。佢又做食嘅，做餐饮业啦，咁。咁佢都系一个喺北京都算系一个香港人做嘅品牌嚟嘅。咁呢就都做得非常好，喺佢口中下。咁因为我冇帮衬过唔知呀。因为我今次过农历年呢就上北京。佢呢就返咗嚟香港跟住返马来西亚。 咁啊，寻日倾开偈，佢哎呀招呼唔到你，我唔紧要啦。啊，做老友唔使讲呢啲，识咗卅年咯，唔系卅年啊，三十六年啊，我唔使讲呢啲啦。咁佢翻嚟咧要办啲证件啊，各样。咁佢讲开佢而家咧执三间，即系讲讲低端人口啦。亦点样影响佢啦？佢好多嘅迁拆呢，为咗嗰个大兴区火灾呢，就拆咗好多嘢。咁其实呢，佢哋做餐饮呢，就跟住就查消防。逢系呢，佢即使话做咗好多嘅消防设施到啦，因为一揸得严呢，就梗抽秤嚟嘅。咁有三间铺头唔合嗰个消防条例。咁佢哋呢，因为铺头唔系佢哋同业主傾。咁业主话要佢哋俾60,000蚊人民币去改好佢，咁但系因为间铺唔系佢哋唔肯。咁第二个问题点解会结业呢，就系佢哋本身咧就租紧啲喺大兴安区嗰啲咧租紧啲地方咧，即系你话佢僭建又好，或者低端人口密集嘅地方都好啦，佢哋租咗个单位系3,800蚊人民币。咁啊，两房一厅，咁咧佢好多伙计咧就喺度住，咁咧就住十几人，啊咁冇办法啦，做宿舍个都系咁啊，个个一张碌架床啦，咁啊好多张碌架床咁，住十几人，咁咧迁拆唔租俾你，咁唔代表你冇地方租，有地方俾你租噶，咁佢哋唯有就租啲靓啲、光鲜啲噶啦，咁咧开价。50平方7,800蚊人仔，贵咗一倍。咁佢都諗住考虑下，喂都好啦，贵一倍就贵一倍啦，咬实牙根啊俾啦咁。咁再加到个新规定，每个单位只可以住6个人。即係话佢十几廿人呢就要租3个单位，即係2皮嘢租。咁佢计数计唔掂，不如索性执 Q 咗佢啦咁啊。三间铺头咁啊，一夜之间咁啊，收工啦。再加上咧，所有褪出去嗰啲咁嘅招牌咧，叫霓虹钢管啦，全变要拆。所以如果你去到北京咧，静安区啊、大兴区咧，呢啲你可能见到咧，全部好似夜晚啊，啲招牌钢管都唔多盏，好似死城咁。而家北京就系咁啦。咁再加上呢，佢落开嚟呢就讲而家佢哋嘅对手呢係资本运作。你开一间佢就开100间。咁嚟同你兜。咁所谓资本运作点解点讲呢，譬如我觉得你有噱头你 OK, 咁我抌钱落你嗰度。咁呢就一夜之间呢就所有最旺嘅店呢就可能都有一间叫旗舰店啦。咁可能有10个点，咁就开10间咯，开10间平价去谷去打，跟住咧谷高条数咧，跟住又加盟做厂辐射落去，可能咧短短喺半年之间咧，同类型嘅食店或者同招牌咧，系可以净系一个北京区咧有超200间铺。咁如果好似佢哋咧专心系做出品嗰啲咧，就难打啦。譬如好似你简单啊，你譬如你今日你买拉面买得好，后面啊各个牌子就哇你做得点、啊，跟住好多人咧老细咧就集资啊，当然系非法噶啦。咁咧就不停咁咧就集资，好多人加嚿钱，咁就喺你附近咧就召开同类型嘅铺，做得大过你，做得强过你。人哋呢啲叫资本运作，而做到咁上下，当佢谷大咗，如果能够赚钱，赚钱，赚钱就开加盟店，收加盟费做，上到市赚埋，上唔到市谷大咗卖咗佢，爆煲唔关我自己事，因为佢最主要佢就谷咗水啦。其实大陆嘅以纯都系咁样操作嘅。咁咧喺我心目中咧，呢啲其实系一个直销传销嘅一种。即係搭咗个棚煲大咗，然后就搵人分销，即係搵人加盟店。加盟店呢就一大三，然后呢就谷你食货，好似做制衣嗰啲当然啦。啊之前有听节目都有讲过。咁呢到最后咩呢，啲货你食咗你卖唔到，跟住你劈价咪爆囉。但佢要上流嗰啲要赚钱赚咗囉。 其实呢而家呢大陆呢好多嘅经济呢就唔系你有冇个人才能或者你特别叻去做一啲嘢。因为所有嘅生意呢做大做强，包括我哋见到嘅海底捞呢，其实是一个资本运作嚟。即系大陆叫名称叫资本运作。咁啊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啦。拜拜，下次再返嚟。